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近日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尼大使馆发来照会，表示支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统一祖国方针。